你话世界仲有冇好人嘅呢？好多人都要人帮，但系又有几多人愿意帮？定还是有啲人帮咗人都冇俾人知？你有冇遇过好人啊？ 就等唱作歌手卢嘉怡带我哋发掘香港嘅好人好事啦！电视节目《爱在有晴天》，星期六晚8:30，港台电视31。 敏感时刻，夜游郑公子，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咧？ 津津有味啊！上个礼拜 系啊， 我觉得台湾之旅始终香港人啊感受多啊嘛， 系啊，同埋识台妹咧，通常都系识啲好后生， 系啦，冇谂过好似你咁识台医啊嘛， 咁你又唔好咁样毁我嘅名誉，我唔系特登去识嘅。 你系咪都想听多啲郑公子带我哋去世界各地嘅另类游记呢？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五晚10至12， 彭晴、莫莉敏感时刻。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啦，咁我系嚟自保协会上智英文书院中五嘅苏颖南啦。咁上年我就成为咗香港大学精英最广大计划嘅成员，然后我就参加咗当中 STEM 国际教育研讨会嘅一个4日3夜嘅活动，研发咗一个视障人士用嘅盲人拐杖，我哋都攞咗最具创新性奖。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嚟到星期四嘅骚动音乐， 收声，有波盛，有严琼，仲有阿姨啊！ 阿姨，冇错啦，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我哋嘅点歌对象已经放咗喺我哋骚动音乐嘅 IG 同埋 Facebook， 你只要上去呢两个平台 search 骚动音乐咧，其实你就揾到我哋嗰个 account， 就会见到张相，就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今日啊，我哋拣选呢个点歌对象。你有咩说话想同佢讲，同埋最重要揀隻咩歌送俾佢呢？ 係啦，虽然呢大家见到个阿姨有啲熟口熟面啦，但係呢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啦，大家係点歌俾阿姨，唔係俾阿琼。 冇错啦。因为几个星期呢陆陆续续啲听众同我哋融为一体，开始呢 get 到我哋嗰种 humor 啊， 佢哋好识玩啊。 我哋好期待今日究竟大家会揀咩歌送俾阿姨呢？ 是啦，即是阿姨我不想努力了的阿姨， 没错， 你到底有些什么歌想送给她呢？是 啦，稍后我们6:30之后你们就会听到我和阿琼各自会写封信的内容是讲些什么送给阿姨的。 虽然呢即是先天上呢阿姨就应该会喜欢波盛多过喜欢我的。 是 但是我都。 你不知道 的。 喜欢的地点不一样嘛。 地点 即地方， 九龙定新界咁样，无论九龙定东涌， 你有歌想送咁样。 但系近几年，即系唔系近几年，即系近排啦。阿姨同跳舞系分唔开嘅， 冇错。 系啦，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啊，阿姨平时做啲咩运动嘅咧？咁好似大家都系中意跳舞嚟强身健体。 系， 其实本来系真系好事嚟嘅。 嗯， 即系喺疫情底下，如果大家做足防护措施嘅话咧，即系无论任何时候啦，运动都系好事嚟嘅。 嗯。 系啦，所以我哋今日咧就想讲到跳舞有关嘅事。 冇错啊，如果你做嗰啲咧，嗰啲叫咩 statistics 就做嗰啲 test 咧，依期阿姨同埋跳舞嘅 correlation 应该非常之高，个关联性极高咁样。 系啊，同埋咧，即系最紧要就系好多人都好好奇啊。 嗯， 就阿姨跳开啲咩舞嘅咧，同埋点样可以通过呢啲舞蹈嚟接触到阿姨咧？咁样，只可以达登上呢个人生嘅巅峰咧。 系，所以啊，大家积极去留言话俾我哋听啊，拣咩歌俾阿姨啦，咁样。 系啦。 咁但系亦都因为呢一个 topic 咧，我同阿琼，即系我今日都有问阿琼嘅，我话喂，其实咧讲跳舞呢单嘢，你有冇嘢讲咁？ 即系我非常之自信地话，梗系有啦。 我真系估唔到啊！ 咁样你系咪开始觉得原来我咩 topic 都讲得啦？ 其实你个人都几阔啦。 系啊，即系除咗真系生理上嘅阔之外，心理上都好阔噶。 系咯，你都几多范畴啊？ 系啊，我仲一句怼埋去话俾波胜知，想当年我中学嘅时候系啦啦队嘅重要成员啊！ 啦啦队 系啊， 严劲 系啊，真系啦啦队重要成员啊！你知唔知我哋？我唔知道，我唔同中学唔同分法啦。我哋中学咧系分四色嘅。即系红黄蓝绿、 okay. 啊、我都系，我都系。 你都系，你咩色噶？ 我系蓝色嘅，蓝色。 哦，我红色嘅，我红色咁样啦。咁其实即系每一年咧，即系攞嚟所谓啦啦队嘅比赛咧，都系陆运会嘅重头表演项目嚟噶嘛。 哦， 系嗰、那个系会特登嚟比分同埋比比分数、比成绩噶。 即系计嗰一年即系四色嘅社分分比赛咧，呢一个奖都会计分嘅。 系啊， 我哋都有。 系咪都同埋都大型嘅比赛？ 专压 Form One Two 一定要参加咯，因为 Form Two 以上啲人系唔会睬你嘅，通常只有嗰啲。啲社嘅 committee 是啦， 系啦，然后就再加 form one two 就焗佢一定要参加嘅啫。 但我想话咧，我 form one two 嘅时候冇俾人逼参加呢、這个，因为我哋 form one two 系你一定要参加陆运会啦。 系， 咁我嗰阵时就参加好似都系圆球嗰啲比赛啦。 呢、這个就衬翻你啦， 系啦，咪即刻衬翻 啦啦 队 就唔衬你。 但我想话咧，我 举重都衬你， 冇呢个项目。 你找举、挺举嗰啲咧， 我哋话冇呢个运动。但我就好记得我系中三嘅时候系成为咗啦啦队嘅骨干成员， 咁犀利， 系咪好估唔到咧？咁因为我哋啲 committee 咧通常都系中六嘅师兄师姐， 嗯， 咁然之后中三，因为我哋嗰年代仲有会考噶嘛，咁中三、中四咧可能就系嗰啲assistant 啦、啊、咁样，咁然之后就好似你话就系专压啲 form one form two 啦咁样，咁呢个就形成咗个架构啦。咁中五同埋中七就要准备公开试，就唔玩得啦咁样。咁于是咧，好丰富、好严谨嘅一个中学嘅架构咁样。咁我嗰阵时咧，即系中三嘅时候，点解会咁想即系成为咗呢个骨干嘅成员咧？ 因为你够大声。 唔系啊，你想象下啦啦队咧，我哋嗰阵时咧系不断想向难度挑战噶，就会有啲举起嗰啲人嘅动作噶。 你俾人舉起啊！ 咁我梗係做個底啦。 咁啊，真係難度好高 啊！ 難度係數4.1分啊！咁樣 即刻，因為嚴瓊俾人舉起，紅社自動當選為冠軍。其他 咁你都做到啊？你哋唔攞冠軍都唔知俾邊個啦？ 其他三個社唔使跳啦，你哋嘥氣啦。嚴瓊都俾人舉起咗啦，你哋做到啲咩？有咩咁出奇啊？ 佢哋仲舉瓊不定添，因為有啲震啊咁樣。 咁嗰时梗系做个底啦，同埋咧，即系人哋系通常系高潮位举一次就完啊嘛，咁样啦。但系因为有我喺度，我嗰边系可以举好多次噶。系啊，跟住我发现，点解又举啊？跟 嚟 啊！嚟又嚟啦，咁样。咁呢个系我中三嘅时候同啦啦队即系成为咗骨干成员啦。我哋嗰年好似系冠军定亚军，总之系好好成绩噶。 咁除咗你要做个底妆举起一个人喺上面之外，咁你哋有冇啲舞蹈或者有啲嘅口号或者要唱歌嗰啲要附带一齐做咧？ 有呢、這个真系要表演俾大家。 你做底妆呢个大家已经觉得唔 surprise 啦， 你跳舞唱歌加嗌口号呢单嘢先至系 surprise。 同埋我想话俾大家听，我哋红社嗰个口号啊，系即系我之前住马鞍山，我中学同我学同我屋企非常之近啦。我直到我毕咗业之后5、6、7年都仲听到有呢一句口号，我好记得。我哋人多多，我哋财多多，我哋人多财多，人财多。啊，讲出嚟好羞耻啊！撞下半截噶。 你同 What are you doing 入夫型、新型有咩分别？ 人多多财多，人多财多，人财多未完噶。我哋同一心，我哋齐一心，我哋同心齐心 ，Number One。啊！好羞耻啊！我耳仔红晒啊！咁样， 羞耻啊！羞耻啊！我听到都觉得尴尬， 系咪真系好尴尬？哇！毛管冻得个点？咁我就好记得嗰阵时，我哋跳嗰个舞咧，好似系死啦，因为首英文歌嚟噶，但系嗰年真系好 hit 好 hit 噶。 我发现系， 即系大家好中意跳英文歌噶嘛， 或者当年 hit 嘅一啲快歌就会攞出嚟。 Hey hey you you。 哎呀，成龙咩歌嚟噶咯？真系唔记得咗。 嘻嘻，我就系谂到我阵容强大啫。 啊，但系我哋有一年系跳过呢个隆重登场嘅， 嗯， 系啦， 嗯，系 用祖儿嗰首隆重登场啦，咁样隆重登场。咁我好记得咧，嗰阵时咧，我哋系除咗有呢个我负责做个底举人上去之外啦，都仲有啲好嘅考验嘅动作噶， 嗯， 就系要不断嘅人海啊，做一个人浪啊，就系高低举嗰个啦啦队球啊， 系。 咁但係其實咧，嗰樣嘢唔知點解嗰年代真係覺得好難㗎，即係想齊執身係好難 嘅。係啊，同埋唔係個個蘇你㗎嘛，咁嗰個人浪咪會斷開咗有啲位 置，真係好難。但係嗰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記憶咯，真心都奠定咗我喺學校咧，即係一戰成名啊！ 咁我想問你企位，你通常係企咩？譬如隆重登場咁呢啲，哇，好哇！ 你聽我講先，我真係要企中間。 哇！ 因為你聽我講先，點解先？因为咧，由嗰个队形，大家试想象啊，即系无端端，如果你话我企喺侧边咧，就会你 侧中咗一边啦。 系咧，你突然之间个尾咁样粗咗咧，系。但系如果中间 重咗一边啦， 如果就中间粗落去，慢慢又慢慢矮咧，就系和谐嘅。 咁你都系大声嗰啲嚟噶啦，肯定 超大声。你咩大声到咧？即系。系我记得我哋系终点嗰个位嘅，我系大声到咧，嗰啲裁判 听到， 唔系裁判有啲老师喺终点嗰个裁判老师咧，行上嚟我哋讲喂，阿琼细声啲，好嘈啊你，我哋楼下老师度计分，完全听唔到对方讲咩，净系听到咧喺度叫我求下你细声啲啦咁样， 知嘢大声 系啊，即系跟住之后咧，我哋因为我哋运动会有两日噶嘛，我第二日咧唔知点解我哋红写成个就俾人搬咗去起点啦，由终点搬咗去起点啦，跟住我哋就话因为严琼太嘈嘅关系，老师唔想面对我哋啦。 点知 第二日啊，终点嘅老师都行埋嚟，你哋已经去到起点，我都听到严琼把声，严琼你有冇细声啲？真系好嘈。 你都似系大声嗰啲人嚟， 好大声噶！你知唔知我直情翻到屋企问我阿 爸，你听唔听到我叫？ 可能中大嗰边听到啊，所以收咗你啊！有冇谂过喺对面马料水听到马鞍山啲人喺度嗌咧？ 好有财力啊，唔系好有潜质成为老师啊，唔使用乜嘢呢位同学咁样。呢、這个就系我中学嘅时候同舞蹈嘅不解之缘咯。 我喺中学嘅时候，其实我有谂过加入 Let Dance Club 噶，嗰阵时叫因为见到啲师兄好有型啊。 我明啊， 跟住你就好想成为佢哋噶啦嘛，咁但系我系一路都唔够胆嘅， 唔够胆嘅原因系， 我真系零啊，嗰阵时对于跳舞， 你成日话自己 系，我觉得自己所即系完全唔识到行埋去，人哋系咪真系会教我噶？嗰段时间我有一段时间好迷嗰啲街头嘅跳舞，嗰啲 break dance 嗰啲，因为嗰阵时 step up 呢啲即系跳舞电影好红啦，咁啊睇完之后就哇个头摆地一转正咁样。直情上讨论区问睇下， 摆地下转正， 跟住直情上讨论区睇下啊！即系如果想学呢啲可以点？咁见到啲人会话啊，其实观塘区啊有一啲热点，就譬如以前文化中心会有啊，诸如此类，或者 Poly 啊，而家都会。总之有啲大落地玻璃嘅地方，其实有啲跳舞嘅人喺嗰度练舞，你只要行埋去问佢，佢就会教你噶啦咁。 啊， 系啊， 都市传说嚟嘅定系你真系试过啊？ 我唔够胆试啊。 系咯， 但系我听有一啲跳舞嘅识跳舞嘅朋友讲。佢哋嘅起點就真係咁樣，落街見到班人跳行埋去問可唔可以教我，跟住就 join 咗佢哋嘅 group， 然後就咁樣練咯。 我諗你本身個即係 我真係太怕醜啦， 肢體都要符合一啲嘅要求，即係好似如果我行過去都問啲啦。 咁可能有其他嘅玩友做底妝咯。咁所以喺各個範疇，我知道有好多途徑可以接觸，但我唔夠膽，但唔知點解。嗰、那个时间一转去到中六嘅时候，个人开咗窍啦，因为可以即系叫死正总入得翻原校啦嘛。经过咗会考之后，个人就大胆咗，咩都做咯。嗰阵时有一次咧，就见到有啲同学喺学校礼堂就准备紧一个演出，我真系唔记得系咩演出，系一个叫做 Gatsby 嘅 musical 嘅练习嚟。咁我嗰时就共入去睇，然后佢哋话唔够人，跟住我就问我可唔可以 join。跟住就 join， 因为嗰班同学系啲 friend 嚟嘅，嗰班同学啲 friend 嚟，然后个老师又熟嘅，咁佢哋又唔够人，咁我因为啲人我识，我就大胆够胆问，其实嗰个即系初中嘅时候应该要问嘅问题，我隔到去到中六先至问佢哋，跟住我嚟啦咁样，因为其实里边有啲人都未系好识跳舞或者啱啱开始学，简单嚟讲咧，先唔好讲个音乐类型啦，就系嗰个装束已经好 wow 噶啦，以前即系你百老汇嗰啲音乐剧，然之后立晒个头，着嗰啲好鲜色嗰啲恤衫啊，八十年代啦啦零嗰啲感觉啊，有啲你明唔明嗰种穿着配搭啊？然后就真系 hairspray 噴落個頭度嘅，即係嗰陣時有個 pops 係攞住 hairspray， 咁所以我哋全部人嘅頭係立到硬曬嘅咁啊，成班男仔跟住就玩呢個咁樣嘅 musical 啦。 外國音樂劇 應該係好出名噶， 我知啊，啊但係就咁望屯門公園喎、啊，我見到有嗱嗱有happy 我唔想你咁話我啲 miss。 咩事嚟噶？ 系啊，我哋男校嚟噶嘛。 系、啊，我唔记得咗。哎呀 ，sorry， 对唔住，对唔住，道歉，道歉，道歉。 你道歉都嚟唔切啦。 我主要系见到扎 Happy 伯啊，冇嗱嗱，冇嗱嗱。 即系话 po 张相出嚟。咁所以嗰阵时咧，系一个 唔记得咗你到男校啊。 冇啦，收唔翻啦。系啊，所以呢个系一个我真系参与。一个好荒谬嘅演出就系呢一个，咁唔计幼稚园嗰啲啦，幼稚园扮个青蛙跳舞嗰啲不在话下啦。但系呢一个真系以有一个剧目，同埋嗰个老师就系、是学校 dance 级嘅负责老师，咁所以 哇气质好好啊，系啊，即系身材又好好啊，系啊。 所以各样嘢之下，嗰阵时就是一个演出， 但系入边有舞蹈动作嘅， 要舞蹈有，我唔记得唱系录起咗麦定系现场唱，我真系唔记得啦。嗰阵时喺学校演出噶 ，Christmas party 有表演，后屘嗰啲 join school 嘅活动，我哋都有被邀请喺学校里边有演出。 系， 咁我本身就系记得呢一个嘅啫，然后因为我喺 Facebook 要揾翻同呢个老师嘅一啲共同嘅相，就揾到系，我仲跳过另一单嘢。又是剛才的邏輯，通常你要去做一些演出，其實是看那一年有些什麼跳舞快歌是很 hit， 就會拿那些來去做創作的嘛。有一個老師榮休，當年呢我們想了一個舞蹈，就是我們那一班送給那個好像是英文老師還是什麼，我真的不記得了。然後就是當年很 hit， 就是 Nobody Nobody But You， 然後就有同學填了中文詞下去，然後我們有幾個男仔，我哋嗰班咧就有人幫我哋編咗排咗一段舞，然後就穿住全黑，即係黑色嘅西裝啊，戴嗰啲帽啊，好似 Michael Jackson 嗰啲咁樣，幾個男仔，然後就喺個榮休嘅一個晚宴上面，我哋就跳呢一隻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仲要 live 唱埋嗰啲廣東話歌詞。我都差啲唔记得咗呢段回忆，我去搵翻啲相先记得系。 我系嗰个老师，我会希望自己快啲走啦。好嘢，退休唔使见到呢一班牛鬼蛇神。 点解奇离怪咁？ 系啊，一天都光晒即刻。 但系呢两个都系一个好个中学嘅时期，或者人生当中几荒谬嘅一个跳舞演出，又唱又跳咁样。 所以其实你会觉得而家啲阿姨咧，即系突然间切翻翻去，好劲噶。你谂我哋啲跳舞咧，属于旧时嘅回忆啊。 系啊。 但系佢哋真系 keep 住跳噶嘛，人哋系咪先？即系人生系 keep 住咧青春。keep 住有活力，不得之了，快啲有咩歌想送俾啲阿姨，上 IG 或者 Facebook 留言俾我哋。 系，所以喺即系点歌大行动之前，我哋呢一 part 我哋都拣一只歌。即系如果你话今年要拣一只跳舞快歌，等大家即系如果有啲咩创作嘅时候用到，我觉得呢一只真系好啱数嘅。 冇得输。Oh baby, tell me what you want. Tell me, bab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really want. Oh baby, tell me what you want. Tell me, bab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really want. Oh baby, tell me what you want. INSANE, let you know it's Amy. 一开咪一张嘴说句废话，不疯癫不发呆。一部机三幅画放个皮包，冇理就冇大碍。谂完场正中间，老望拍台，冇嘴都跳落台。说话太异常，就太异常，别顾及影像。Take it slow, wanna control. Man, I got my own flow. Never wanna put myself on the low low. Yeah, I just wanna have some fun. What's love hooking up with someone? Tell me the key is right or wrong. I'm feminine, but I got a strong soul. 全部跳起舞唱舞动爱冲浪，你个观看又点做？全部步起就正道。

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哇，阿 Fred， 你揸个咩车过嚟啊？ 我呢架咪绝地火星车啦！ 喂，俾我坐，俾我坐。 喂，唔得唔得，你攞住啲易燃物品啊，系唔可以上我呢架火星车嘅。 咁我可以上得啩？ 你都唔得喎。 喂， 因为你系 too hot。 耶、yeah ！ 不如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的安短期》啦，嘉宾有佢。 易燃物品风险高，切勿乱放，要存好。我系郑俊宏。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华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师傅，今日有咩字想送俾我哋嘅嘉宾啫？ 今日呢一句，我自己都觉得好满意啊！听清楚啦，只许停刻，不许失败。 好诗，好诗！哎呀，大师你好有才华嘅啫。 首先访问之前，你问我呢个节目系咩风格，而家你 feel 到啦嘛？我哋今日嘉宾咧系有许廷铿嘅， 我系咪嫁咗俾人啊？系咪指许廷铿？嫁咗俾人， 嫁咗俾廷铿咯，真系咁样， 许俾失败咁样样啊？ 系啊，咁样 系啊，因为每一集上嚟嘅嘉宾，我哋会用佢个名度。即系读一句嘢啦， okay. 你呢句咧系好早已经谂到噶啦，因为我哋读呢个环节嘅时候，我哋要谂一啲叫做即系即系叫饭句啦。 系 咁好早已经 讲。许廷铿歌仔已经系一件事嚟。 唉、哎，呢个太耐啦，呢个我哋要。 只许， 但我觉得呢个都 OK 啊，下次送呢个俾你好唔好？但 我惊我忍唔住，下次自己用啊。 都得， 你咪攞去用咯， 攞去用啦。 因为我想问呢一句系我哋一谂起呢个环节嘅时候咧，播成头几个要讲嘅名嚟噶。 只许廷 铿，系啊， 不许失败，好啊。 咁啊，礼物小姐 系啦，礼物小姐咧，我哋除咗嗰句嘢之外，我哋真系有实物睇噶， 个对联啊， 冇错啊， 即系就嚟即系新年啊嘛，系咪先？所以真系有一啲嘢咧系可以送俾你噶， 系咪？咗你哋两个嘢， 系啊，呢个先系重点啊！上面呢八个字都 好啊， 都系重点嚟嘅， 咁我挂起佢先。 系啊，即系其实许廷铿，因为虽然成日同佢倾偈啦，因为都系乐坛勤力嘅数一数二嘅歌手， 嘅金牛座啦， 多啲做访问 系啦。咁但系我又好好奇，有冇一啲嘢其实你由细到大你都记得自己系几好胜嘅时候咧？ 唔系，你其实呢一句系啱我嘅，因为我唔会唔觉得，我觉得我唔系特别好胜， 系。 我系唔中意输啫， 系 即系咁样咯， 系有分别嘅。你觉得 嗱，真系有分别嘅， 请 好哲学性嘅。我就讲呢点都讲到四点几啊，同你。 我想知， 我近排其实有同人讲嘅。嗱，你好胜，即系你 OK 个结果可能差唔多， 系， 但系个 mindset 上面好唔同的，即系等于 OK 我跑步比赛，我唔想做最尾啫，唔等于我一定攞第一。甚至我譬如去到红馆咁先算啦， 系。 我唔係要威盡全台，即係我連我最尾 finale 我都係同譬如同阿 Mac 啊、同阿 Joyce、同阿 JW 去分享，即係咁呢個係喺我嘅世界就係呢一個組合咁樣簡單地講就係唔會輸嘅一個組合嚟嘅。即係我知道當個演唱會去到嗰一 part， 大家係會好感動 ，even 我哋自己都會好感動。但係咪我哋要做呢樣嘢嚟去取悦，令到人哋哦要唔記得冇可能唔記得有許廷鏗嘅紅館有呢一 part， 或者係要令到人哋係。即系赢尽晒所有嘢，其实个谂法真系唔系咁，只不过我系想做一件事，系令到大家 系，其实系我哋自己最 basically 系有个记忆喺度咯。 唔想输就系你本身应该有一个 standard 俾自己。 有个要求， 有个要求嘅，你唔可以衰过呢个 standard。但个 standard 未必系去到要赢晒攞第一嗰种。 因为赢其实好闷啊。 系， 唔系即 呢啲系赢开嘅人先会讲嘅嘢。 我都估到呢个碑会出事。 你都想收翻嚟啊？ 有考一百分真系闷啊，咁样嗰啲。 唔系，而系嗰一样嘢系无敌，系真系最寂寞噶嘛，即系。你永远系得你自己一个喺个高墙上面，你哦，我好啊，我咩都最叻嘅，我咩都唔一其实系一个好大压力嚟嘅俾自己。 如果俾我讲咧，我系结合我对呢个人嘅认识啊，我觉得佢你个分别系嗰个攻击性嘅问题。 哦， 要赢进全场咧，某程度上系有攻击性 嘅。哦， 即系例如你条罅开到几低。 系 啦，咁啊，我话我要开到全场最低， 射出嚟 系啦，咁就好强攻击性啦。咁样， 我又明啲。 系啦，咁但系我话我条篮唔使全场最低，不过系低到我今年最想嘅 dip 嘅。点 解你用自己嚟做例子？ 因为我唔知嘛，我见到。我唔知见到啲乜嘢，我就谂起嗱呢个问题，开 D B 嘅呢个， 即系嗰个攻击性嗰样嘢啦。 系啦， 哦，可能都系嘅，即系我中意同人哋分享嘅荣耀嘅时候，系有朋友同我一齐分享，我定系我自己喺个高台上面独享啊， 系 啊 啊啊，即系个 spot 咧，就系得自己， 嗰个独步天下嘅感觉系 高处不胜寒， 系少啲嘅对我嚟讲。可能我近排，我可以讲嘅，即 系 近排其实我做咗个唱歌比赛评判， 嗯。 咁啊，嚟紧会出街嘅。咁我都突然间谂翻起我自己去当年参赛嘅时候，其实我个真性心系咪真系好似？因为有啲参赛者系好明显嘅。啊，用参赛者嚟讲就好显而易见。尤其是我唱歌比赛，有啲人咧系我觉得我要赢尽晒，可能我唱歌好劲嘅，我就一定要，就算我团体赛都好，我一定要飙呢粒高音， 嗯， 我一定要令到啲观众又好，或者啲评判净系望到我嘅。咁呢个系一种心态， 嗯， 但我唔系 ，even 我自己参赛嘅时候，我系觉得如果譬如有简单啲两个人参加嘅话，一加一如果能够大过二咧，对我嚟讲已经系最好嘅一件事啦。系， 嗯， 而唔系我要赢咗隔篱嗰个一咯。 嗯， 明我，即系我唔系我要呢个一大过隔篱嗰个一，而系我想一加一大过二，咁成件事咪大家都有得益有得着咯。 明啦，而家系咪明啲啦？ 明好多啊！多谢老师教 我。唔好客气，大家分享一下啫。 只许停喷，不许失败。 因为每一次我同阿琼咧都会估啊，即系歌手带上嚟嘅呢个作品咧嘅一啲我哋心目中觉得嘅亮点先嘅。 O K， 系啦，即系我哋讲完之后，然后你再 睇下系咪， 系啦，睇下有冇呢一啲嘅。 但我哋之前咧都系讲一首歌啊嘛， 冇错。 今次我哋嘅重点系成只碟， 成只碟啦，我哋都未试过嘅 实体碟， 冇错啦。 你先 嗱，因为好难即系。单净系讲一只歌，因为每只歌都有佢亮点啊。咁所以我唯有成只专辑嚟讲咧，最吸引到我一定系嗰个专辑嘅封面。我想估嘅就系，即系佢有一个概念喺度啊，就系衰到贴地都要靓。呢个系 如果话啱啊，好对唔住我团队啦。咁样两个， 你可以集部分认同咯，部分认同靓嗰 part 咯，即系冇衰到贴地嗰 part。 衰到贴地系 都要靓， 系啦，即系喺你喺 negative 当中，你都要寻找 beautiful 嘅自己咁。 Okay. 我系 get 到一个咁样样嘅概念，咁样再多啲，譬如里边好多几何图形，一啲正方形啊、三角圆形嗰啲，我嘅感觉就系、是，譬如攞翻封面为例啊，个正方形里边有 negative 就系你框住咗嘅一个概念，但系 outside the box 其实系有。其他嘅嘢，就是你啊咁嗰啲，咁呢个再深层次啲啦。但我想攞头先最简单嗰、那个，衰到贴地都要叻。 哦，我可以答噶。 等阿琪讲埋 先。你一阵间否定佢得噶，唔好认同佢啦。 大力轰佢。 好啦， 但系咧嗱，即系虽然头先阿波啦，佢即系断我后路啦，话唔可以单独讲一首歌，但系啦，但我都好忍唔住，好想讲一首歌，因为嗰首歌系即系出色嘅出众到咧。明明成隻碟首首都咁出众，但系我都一眼望到佢，即系令我呢个不能忽视对佢嘅注意啊！ 系 好 就系贱嗰首歌啊！ 贱 系啊，同埋因为我真系好中意你入边咧唱英文嗰把声啊 ！What you know about？ 我又好中意， 好中意 系啊！ 你知唔知道我好多 friend 我哋一齐听呢首歌嘅时候，我哋分享个感觉咧，就话你贱得好活泼啊！ 哦， 系一种活泼战，系啦， 好多新听啊，活泼 活泼战啦，系啦，咁样，所以我哋大家都觉得哦，系咯，可能呢首歌当中，首先诶好多惊喜喺当中，因为可能新嘅声啦，新嘅尝试啦，系真系由头跳到尾嘅一首歌啦，咁样等等，所以我哋觉得呢一首歌即系忍唔住，好想将佢拎出嚟，一阵间我哋可以详细倾一倾， 好啊， 系 系 啦。 好咁我首先讲咗行波。 大大力嚟 ban 我啦，好熱啊除衫先。 咩跌到咩都要型、啊。 衰到貼地都要靚、 啊。 我又唔可以完全大力 ban 嘅。因为確实地呢张相其实我好自私好任性地揀嘅。因为坦白讲今次呢係影咗好多相，如果大家攞到嘅实体碟你就知嘅。64页嘅即係你当。即係許廷鏗，如果會出寫真嘅，就當呢本係啦。 新進 model 就當呢本係啦，咁樣我唔會出其他寫真嘅啦，如無意外都。 我都好好奇，呢、這個算唔算係你最大嘅尺度啦？已經 最大啦。 係啊，因為都開得幾低嗰啲嘢。 係啊，同埋嗰個白色嘅恤衫都濕曬淋曬㗎啦。唔好搞其他啦，夠啦。即係對於我嚟講，其實你話衰到貼地都要靚咧，其實對我嚟講。其实点解我咁中意呢一张封面嘅相咧？系因为我觉得佢嘅眼神咧，系一种可能就系话衰到贴地啦，系一种真系有无力感嘅，真系会有嗰种哇，真系前面都唔系好知点嘅。 嗯， 但系咧，我最中意嘅咧，其实系嗰对眼神咯。 嗯， 即系觉得系有 storytelling 嘅 ，which 我系最开心系摄影师捕捉到，其实系第一张系咁样嘅啫。 哦，阿小云啊， 系啊，小云佢就同我讲，我记得影呢张相嘅时候，佢话只眼可以放松。 嗯， 咁样跟住之后我就一俾佢咧，就系呢一个眼神，我系觉得咧佢系有一种无力感啦，个构图上面，但系只眼神有某种坚定嘅。 嗯， 我而家讲到佢好似唔系自己， 系 想中人咧就啊， 因为确实地系有啲，即系我都觉得，我睇到呢个自己同我平时见嘅自己有啲唔同嘅， 系 嗰个感觉，所以我好中意呢一张相。咁你话系咪真系衰到贴地都要靓？咁都系嘅，确实地系，即系我喺呢只碟上边个 negative 就系话。希望你在壞事最壞的環境裏面都找到你自己自處的一種方法。 嗯、 所以我覺得雖然剛才很想轟下去但是這樣我自己說出來又好像其實、 那個、又好像 如果個意味是其實是有在這裡的但我不會這樣形容咯。 啊、即是字如果靚返啲就好啲係咪 比仲要靚仔咁樣點啫。好啦唔講你嗰個啦。我講埋 阿瓊嗰個。 阿瓊嗰個啦。我係覺得賤呢隻歌呢確實地喺我成隻碟嚟講係最跳脫嘅。 嗯。 係活潑賤我就唔知係咪稱唔稱得上啦。但因為呢隻賤呢係我同阿陳夏威係一個好機緣巧合嘅情況底下收呢個 demo 嘅。我哋其實嗰陣時係錄緊無力感。中間有個 break， 跟住突然間佢就同我講話，佢同阿 JNY、即係有份作曲嘅呢一個人寫咗隻歌，但佢嗰陣時講到係應該香港冇人用噶啦，即係咧，因為那個本身個 demo 咧係再重型好多啦，同埋其實嗰件事係好唔 Canto Pop friendly 嘅，係啊，即係嗰種係其實好歐美好 行啲 trap 嗰啲啊， 係啊啲 trap 嘅嘢啦。咁而跟住我聽嘅時候，我媽喺度聽佢，我哋兩個好似僆仔咁樣喺 studio 度摁啦，一路聽，然後到一個位。我同佢講，喂，不如我要咗佢啊！我真心好中意，同埋我真心覺得其實，因為可能我有個奢侈係我可以做碟，咁所以佢有個空間，唔係一定每一隻歌一定要主力派台，跟住接力派台，跟住點點點，可以變成係真係一個做一隻有 concept 嘅 album 嘅時候咧、我覺得有空間可以容納到呢一隻咁重型嘅呢一隻歌。跟住收尾，我好記得阿 Gareth 就同我講話，佢想揾阿佢未同過職業合作。 嗯， 咁我其實一開始有啲打咗突嘅，即係係 咯咁重型嘅 呢一類嘅咁攻擊型嘅歌。 同嗰陣時直頭覺得填快歌唔會嘛，即係任我行咁 OK， 即係嗰啲源遠流長、細水流長、娓娓道來 OK， 咁但係。快歌喎 ，send 俾佢會點咧？我真係會爆喎，咁即咁跟住之後咧，點知我 send 俾直爺嘅時候，佢就話：終於又揾到填快 歌， 佢直頭佢係 enjoy 同埋 high 啊！咁跟住我一開始已經俾咗佢話：我話你盡去啦，即係你想講嘅嘢你盡去啦，唔使留情面嘅呢隻歌，唔需要任何修飾，唔需要任何保留。我攞嘅時候都冇諗住要保留，咁做咩要做到變成中庸嘅事情？不如就去盡啲啦。咁之後 send 翻嚟就係單字賤，咁 咁我就覺得呢一隻好匹配，即係成件事去到令到成隻碟其實係個 dimension 拉闊咗，即係講負面，可能好多時覺得好重，成隻碟都係咁樣，但係個賤嘅呢個字，雖然佢都係偏向負面，但係你聽嘅時候，其實你不但冇一種負面，你甚至覺得係爽啊！可能亦都係咁講，調翻轉頭就因為2020其實已經打破曬所有常規啦。 啱啊！ 咁你仲有啲咩要好跟規矩去做呢？我就覺得好似可以唔使咯。 咁錄嘅時候呢都要好 enjoy 啦，同埋即頭先講嗰活潑戰嗰個氣氛要出到嚟啦。 錄嘅時候陳巧慧開心啦，喺隔離就咁講，喂嚟咗一次啊，咁我就要再嚟多次㗎啦。咁啊，係啊，俾啲笑話你聽啊，陳巧慧最好聽住呢個訪問啊， 講就易啦嘛。 因為坦白講呢，佢係要我好 high energy 嘅成件事，而嗰種 high energy 唔冇得扮嘅。 嗯， 我係真係除咗件褸喺個 studio 入邊係要摁住跳住咁樣去唱呢隻歌。咁但係真係吹佢唔漲嗰位就係、是、出嚟把聲係真係會 high 啲，同埋真係 high energy 啲，同埋因為嗰樣嘢要好惡啊，即係嗰個要講到嘅戰嘅力度，其實需要一個好惡嘅力度啦。即係我簡單啲嚟講，你做咩唔鍾意我啊？即係你咁，如果用個力係咁樣，係唔得噶嘛？ 你好大，你個賤女人 係啦，咁樣 係啦。究竟我望到啲咩咁講咧？唔好問我，你個賤女人咁。 呢間房得我一個女人啫嘛，咁你講咩大家都知啦。 咁就係啦，嗰種力度就係其實你冇得留情面嘅。咁所以其實錄呢隻歌咧係好嘥力嘅，但係收尾我覺得個效果係我哋都 enjoy 同埋滿意嘅。 即係呢一隻特別揾咗另一位朋友去做 mastering 咁樣， 係去咗 Sterling 嗰邊做，成隻碟都係。 係啊係啊， 係咁啊喺美國嗰邊嘅。咁、我覺得因為其實成隻碟咧有幾隻歌嘅風格咧，其實都偏向歐美嘅，譬如 negative 啦，譬如呢一隻戰啦咁樣。咁我哋當想個聲統一嘅時候，其實 mastering 係咩咧？其實 mixing 大家可能聽得多啲，即係混音啦。咁 mastering 就係個唔知中文冇帶處理定，即係總之係即係成件事咧。當你成隻碟去聽嘅時候咧，佢將你 balance 翻所有嘢，譬如 track 1至 track 10。可能每個 mix 都會有啲高大細力啊，啲音色嘅調整啦，咁就將成件事好似臨尾咧，將一個蛋糕臨尾嗰陣 cream 咧幫佢掃翻平咁樣啦，就令到所有嘢咧係可以圓滑曬，你聽嘅時候唔會話一隻歌突然間好大聲，一隻歌又細聲咗，咁呢個就叫 mastering。咁其實好似呢一隻碟係專登去。揾咗 Sterling 去做啦，係一個好專業嘅一個 mastering studio 啦。然後其實我哋係有揀嘅，即係我哋每一隻歌咧，佢有俾兩個 version 我哋揀嘅。咁無獨有偶地咧，成隻碟咧都好似用咗一個我哋叫 brighter mix， 即係每一隻歌獨立咁樣聽咧，我哋都係揀咗比較 bright 啲嗰個聲嘅，因為其實係想好似隻。碟嘅封面可能啲人會覺得 negative 就應該係比較黑暗啊負面，但係點解用到咁 bright 咁靚咧？啲色其實就係話個負面中間係咪一定要用到好暗暗沉沉，或者用歌曲嘅表達係咪一定要嗰種重量、嗰種好灰暗、嗰種立、嗰種沉重咧？其實唔係，係可以好靈性，係可以好 bright 地去表達 negative 呢件事。所以收尾我哋嘅用嘅聲音嘅質地咧，都係比較。upfront 啲嘅，即係比較喺你如果攞耳機聽嘅話，你好似真係聽緊許廷鏗同你講緊一啲嘢，比較許廷鏗把聲係會前啲，所有嘢係會立體少少咁去聽得到。 想舔到口水拌面，一开声只得阿四龟缩后面，一出生开始已剃高生悼念，要活再加一件字痛得叉够电，一出手争取博到身份下贱，最爱诈骗也喜欢被骗，这分钟应该送到方舟实验，最多加面吃米多过食盐，样不需别暂见面，曲应机我便食盐，乌鸦口在快变怕未曾被了个讨厌。我们还未够贱，有人还可更贱。What you know about？ 有排还未算贱，有时还可更贱。自某人吃面也要面，何必官底都要甜？自某人派饭也够钱。 听过许廷铿的这一首《贱》，回来继续会有他拆解新专辑《Negative》。 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呢条首先同你跟进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另外，青衣北岸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长安村嘅意外都仲系处理紧噶，而家全线封闭，车辆系要改经淡江山交汇处，一带挤塞啦。龙尾已经过咗长安村噶啦，接近香港船厂。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雾大楼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龙尾喺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缓慢，反方向了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景泰街都是交通繁忙的，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深井段车多，龙尾丁九桥面。提一提大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因为有水管急收，近住大涌桥路交界多段的行车线都是封闭的，揸车朋友经过请小心忍让。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话世界仲有冇好人嘅咧？好多人都要人帮，但系又有几多人愿意帮？定还是有啲人？帮咗人都冇俾人知，你有冇遇过好人啊？ 就等唱作歌手卢嘉怡带我哋发掘香港嘅好人好事啦！电视节目《爱在有晴天》，星期六晚8:30，港台电视31。 在时代交错的歌。 时间嚟到下昼嘅六点零八分啊，咁我哋继续有许廷铿喺度啦，为我哋介绍佢嘅新专辑 Negative 嘅。咁啊，因为啱啱讲嘅贱啦，咁但我觉得因为呢一只碟系顺住听嘅一个心路历程， 系 咁，但系听呢只碟嘅时候有趣就头先听完一只好霸道嘅贱之后咧，一跳就会跳咗去伤疤一个比较怀旧一啲，咁但系咧作曲。編曲嗰啲嘅班底又係你見到又係 GMY 同埋陳巧威喎，前面一隻咁霸道，突然之間跳翻去一個咁嘅通， 想話咧， 依個係點樣樣咧？ 我想話，有人以為係咪印錯咗 credit？ 一首歌自然就係做緊2020嘅 trap beat 啦，即係最新嘅嘢啦。一個咧就無啦啦跳咗廿年前做緊80年代 嘅嘢， 但其實咧，我想話咧，佢哋兩個係真係鬼斧神工嚟嘅。呢、兩個我覺得係樂壇係好需要留意嘅。佢哋唔算新生代，但其實我覺得佢而家去到呢個歲數，紅酒就可能 man 翻啲啦。即係個紅酒啱啱去到一個啱嘅啱飲嘅一個位置。 開完個 brief 完啦，而家 係啦。佢哋兩個係 最當打嘅時候。 因為佢哋其實由細到大，其實佢哋係比較行得前啲嘅。甚至其實 Gareth 有同我講過話，好多人揾佢就係做快歌，但是对于他来讲，其实他本身的 roots 就是广东歌，他细个是听张学友，他就算外国都是听，可能很多陈奕迅啊、张国荣啊、Danny 啊，即是陈百强啊，咁好多好多其实影响紧他的嘢，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收埋咗，因为好多人揾他都是觉得他做开快歌，但其实对于我来讲呢，他写的慢歌呢是再好听啲嘅。即係譬如上一隻碟有隻叫《荒廢之綠洲》啦，係佢寫嘅。我覺得哇，你寫到呢啲 melody， 點解你而家先攞出嚟嘅？咁 even 呢一隻雙巴其實都係嘅，個起源好特別嘅，源頭其實唔係源自於陳巧威，係源自於成隻碟嘅一個album executive producer 於日耀先生。 係 佢咧就有一日就話同我講，就話我 send 咗一隻 demo 俾阿陳巧威。咁我心谂，点解你唔 send 俾我嘅？即系第一下就咁啦，第二下佢就话佢系特登唔 send 俾我嘅，佢谂住俾系刺激陈巧威同佢好似合写一只歌咁样嘅。咁我想话，我到而家呢一刻咧，成只碟出咗，我都系仲未听过嗰个 demo 嘅。点解咧？因为其实佢就用咗呢一个 demo 去 send 俾陈巧威嚟刺激佢，嚟去写呢一只双把出嚟嘅。 哦， 嗱，我都系同大家一样，都哦，然后我都系估紧，应该我谂系有啲80年代广东歌嘅风格寄咗去啦。咁但系 Gareth 就重新再写过一个 melody， 就以佢嘅解读方式嚟去写咗呢一个双巴嘅呢个 melody， 跟住再加埋 JMY， 佢哋特登咧揾咗好多当代嘅一啲声音喺个编曲上边， 系啊，啲琴声、鼓声都系嗰阵时嗰啲嚟噶嘛， 甚至去到mixing engineer， 即系头先我哋讲个混音啦，系Frankie Hong 系啦，咁佢都系特登用翻嗰啲咧要扭嗰啲 mixing 嘅嗰啲机出嚟， 哇， 嚟去做翻嗰种声咯。同埋我觉得阿小黑喺呢份词上面都好得意，即系我系第一次同佢合作嘅啫，其实。佢就用咗好多字，係其實係嗰個年代啲填詞人特別會鍾意用嘅字。係 啊，見到啊！ 係，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就係嗰啲心思囉，栽種翠綠嫩芽， 係啊， 同埋有啲好有心思，嗰啲縫合處生出，你要諗咩絕處逢生，佢將佢咁樣演繹啊， 生出咩？生出優雅嘅，哇！呢啲字真係不得了。 因為個煙草一入嘅時候呢，我頭先都有同阿波講。我唔知嘛，我听过烟草嘅时候，脑海边幻想紧嗰个人咧系叶倩文沙莉， 哦 ，Sally， 系真系出咗嗰个画面出， 我一次夹埋搵一只叶倩文，可唔可以 match 到波？ 跟住佢嗰啲 Adam 接出嚟， 系啊，因为其实沙莉嗰年代佢都好欧美得嚟，但系佢又系广东歌咁嘅状态， 佢好早期会做香港人會做 R&B 啊，會有呢啲咁樣嘅意味嘅嘢，其實佢係好第一人嚟嘅。 係咁，但係當你唱嘅時候或者錄嘅時候咧，即係呢個 年代感嗰个揣摩有冇噶？ 系完全难唔到嘅， 由细听到大，因为 唔系同埋我系好中意扮嘅。如果大家即系认识我嘅话， 最叻扮边个啊？最中意扮边个？ 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即系我系好中，即系当然唔会做到咁花啦，即系好尊重嘅。但系只不过我真系好中意玩声嘅，即系我好中意去模仿翻当年嘅唱腔。即系我哋大家嗰啲咧，即系我觉得系好好噶。咁我就成日其实就会玩呢啲声。咁我记得我录嘅时候，其实阿于都过咗嚟阿陈可威嘅 studio， 佢就同我讲咗一句，佢话：好啦，呢啲腔，嗱，今次俾你尽情玩，玩埋呢只好啦。 我系你反而要你收翻一啲啦， 即系呢一只咧，你就去尽啲啦，你就 enjoy。所以其实我记得嗰阵时录音嘅时候系真系好开心，同埋都系一个 session 就录完咗啦。我记得陈巧威对面咧拍住我录音呢个过程，因为我个样实在太搞笑，喺度摁嗰啲打挞手指嗰啲咧，飞晒出嚟嗰啲谂法。 陈巧威，你听下可唔可以 post 翻佢出嚟？ 陈巧威，记住听呢个访问啊！ 我想睇啊！大家都应该会想睇许廷铿，即系一个 session 录晒嘅呢一首《伤疤》，究竟佢个样系点样样？系啦。 记得邋遢小时候，街边摔倒鲜血直流，还记得待结招时候，心急撕开一个伤口，还记得再进攻时候，追追赶赶想要入球，到那后卫疯掉铲我脚，然后全归忆碎头，痛恨那伤口。篮球的伤疤再重脆绿嫩芽，沿着那砖瓦缝合处生出幽雅，出那潇洒，含泪酝酿年华，从历史中消化。 咁咧嗱，啱啱咧即系讲嘅呢一首《伤疤》啦，亦都有提到第一次譬如同小黑填词啦。 系 咁因为呢张专辑我睇翻，如果讲词方面咧，咁大部分譬如都系阿直爷啦、T-Rex 去做啦。咁啊，小黑之外，另外有一个咧就系黄乐儿啦。 跟住 系啦，黄乐儿嘅一首歌。呢、這个苦果啦， 亦都系我觉得呢只碟当中咧，系听完力最令我心 up 嘅， 好 hit 到啊！ 系啊， 啲字用得好， 系最、啊、我直头会用沉溺嚟去讲呢只歌，因为其实呢个苦果其实个意味系咩咧？可能我可以解释多少少。因为苦果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譬如果呢件事先啦，果实呢一样嘢就是可能你坚持一样嘢，或者你栽种咗粒嘢出嚟之后结成嘅呢个果。最簡單形容，當一個蘋果 ，OK， 咁 你其實大家 expect 就係你嘅堅持、你嘅努力付出咧，會成為蘋果嘅一個咁嘅模樣。 嗯， 咁呢只歌就係講緊話，如果呢一個成果唔係蘋果嘅呢個模樣，而係一劈一坨好腐爛嘅一樣嘢嘅話，咁其實你會覺得呢一個果實係咪你心目中想要嘅嘢，或者你會點樣應對呢個果實呢？即係調翻轉嚟講，就係話，如果你堅持去到最尾係徒勞無功嘅話，咁你會唔會覺得你嘅堅持係值得嘅咧？有啲時候你會覺得你嘅努力係希望去得到你心目中嘅畫面。咁如果真係冇嘅時候，你會點睇呢？咁對於我嚟講，就係話我好慶幸係，因為我有呢隻碟可以記錄到我當中嘅呢啲嘢。呢隻歌出咗之後，我係同黃樂兒見咗一次面。我哋揾咗一架，其實已經係冇再出現嘅一架，我哋叫珍寶巴士，即係 冇冷氣， 係冇冷氣，上面可以開窗。咁佢而家變，即係嗰架巴士本身係俾人遺棄嘅一架巴士嚟，但係就有啲有心人去將佢喺外國砌翻啲零件，揾翻個摩打，將佢砌到而家係可以係喺條街度行嘅一架巴士。我哋就喺嗰架巴士上面咧， 我同莫乃儀就做咗個所謂訪問啦，但其實係就係講緊呢一隻歌。 嗯、 再講得白啲就係、是，可能廣東歌其實係已經可能再淪落到下一個階段，就係被遺棄嘅一樣嘢嚟嘅。一個可能係歷史嘅遺物嚟嘅時候，點解去到而家仲要做一張實體唱片，做一隻十隻歌嘅實體唱片，就係、是、希望我。既然中意呢樣嘢嘅話，我去尊重咗呢樣嘢先啦。 嗯， 我去做好呢樣嘢先啦。好得意嘅，我覺得我哋喺架巴士上面咧，有啲小朋友喺度問，佢就問個司機哥哥：我哋可唔可以上車啊？跟住我聽到佢問媽咪：係咪新嘅巴士嚟㗎？ 哦， 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係好好特別嘅，就係、是、我哋好多以為本身係就嚟冇嘅嘢，你喺最預想唔到嘅環境，就突然間會絕處逢生。 嗯。 咁你問我期望香港又好啦，或者係音樂又好啦，都可以有呢一個咁樣嘅空間，咁就睇你自己有幾堅持啦。我亦都記得阿黃樂怡都講過，即係佢其中最 appreciate 我喺呢一隻碟或者呢隻歌入面呢，就係頭先講嗰一句，佢就話好多謝我繼續 keep 住嗰句，就係腦海中有我自殺呢一句。 嗯， 因为佢话其实系唔会 approve 嘅，即系正常 系啊， 系 大嘅唱片公司都好难 过， 系啊。 咁、啊、但系对于我嚟讲，因为我 get 到嘅系就系呢一样嘢咯，亦都唔需要，即系呢只碟讲紧嘅，你就系好坦白地面对嘛。咁点解你系需要去揞住某一啲嘢，而唔俾人见到咧？即系对于我嚟讲，呢、這个系。都可能是某种奢侈嚟嘅，但系我就系成日觉得，其实而家嘅 artist 点解冇咗咁 artist 嘅原因，就系因为你有一啲令人哋本身系可以追随你嘅特质，其实你都自己愿意放弃咗嘅时候咧，其实就冇乜继续被追随嘅需要。 嗯、 我系觉得即系可能大家好多而家叫 KOL 就系讲 follower， 咁、 嗯、 但系其实 KOL 本身系咩 ？Key Opinion Leader 嘛。咁而家嘅 artist 點解好容易會俾 KOL 取代？原因就係其實根本冇 opinion。 嗯， 即係對於我嚟講 ，artist 係應該係有一種好大嘅特質，而令到人哋 look up to。哇！我好想跟隨你嘅諗法，跟隨你嘅方向去做。咁我希望做最少嘅嘢，起碼保留呢一句，而令到第二日可能無意間聽到我呢隻碟嘅一啲小朋友會記得，呢句好勁，好得意喎。咁我留意下呢個歌手先，或者留意去做緊嘅嘢先。 暴雨大雪忽然静下，冷清何悔能自强，是最美一抹雪偷偷扑进下，寒血脉搏如此冷淡，我竟听到我在喊，陪着世界每日变差天。光了，不见努力配得拯救，寒流掠过，悬崖踏过，是更深的缺口。我失去的保佑，已尖叫声冲出咽喉，要撑到出现，谁带给我因由？ 在命运里。 先一路聽，譬如講戰嘅嗰個曲風，或者啱啱呢一首副歌嘅歌詞，一啲我哋一般都會覺得好難過到，即係可能唱片公司等等嘅。其實即係頭先你 present 其實你冇任何嘅擔憂或者咩得噶，即係我會搞得掂噶啦。 嗯， 係咪真係想象中咁容易可以過得到咧？ 我諗係某種硬頸嘅，即係亦都要需要個金牛出嚟啦，即係即係要需要某種嘅硬頸，同埋需要某種嘅堅持。即係我成日覺得，如果你即係 OK 嘅，你唔叫我用一樣嘢係得嘅， 嗯， 你俾到一個更加好嘅嘢我，係咪真係你做一個最和善、最臨善，樣樣個人都會覺得啊，你非常之好，去到最尾。你問自己咯，你係咪真係想做嗰個好好先生，而得到所有人嘅愛護、愛錫？即係我都曾經都覺得，嗯，好啦，我聽公司話又好，或者我做一個最乖乖嘅歌手，就會得到大家嘅愛錫啦。但係其實我覺得尊重同愛錫係兩種層面嘢嚟嘅。尊重係某程度上係你要自己去堅守一啲底線，你先會得到嘅尊重。愛錫你可以掠嘅，你可以可憐，你可以去哀求。翻嚟，但系其实嗰个价值，当你哀求完嘅时候，人哋下一次已经知道你嘅底线系咩啦，就系你冇底线咯。 嗯， 我最记得嘅就系张国荣讲过一句，就系话：喂，我张国荣喺台上面有边个够胆 challenge 我？呢个系喺幕前。咁而呢一样嘢，我到而家个铭记于心嘅原因就系，因为而家我相信冇一个 artist 够胆喺任何幕前嘅环境讲一句咁嘅嘢咯。 嗯， 而呢、這个都系我哋点解咁 respect 哥哥嘅一个原因，咁我都希望可以令到大家都有多一啲嘅硬颈，多一啲嘅坚持 咯。 对啊，对于自己嘅觉得啱嘅嘢有多少少坚持，咁所以呢只碟系都几任性嘅，即系第十一只碟啦，一定要喺11月11日推出啦。咁系令到我。公司好头痕嘅，我公司嘅同事都追啊，狂追个 timeline 啦，咁样咁，所以当真系得嘅时候，其实嗰种成就亦都其实大家共享嘅， 即系好似你啱啱开始讲，即系一个团队嘅东西嚟噶， 嗯， 系咪同埋好想用一个前辈嘅一个金句嚟总结啊？ 嗯， 乜都咁随便，点会有人俾面？ 好好啊！咁啊，呢一张专辑咧，即系大家顺住听嘅时候，都会即系知道嗰个心路历程啦。 嗯， 咁亦都有一啲里边嘅作品都派咗台啦。 痛啊！ 痛啊！呢一只喺第三 track 嗰度嘅。 其实痛呢只歌咧，我觉得系成只碟嚟讲系佢有个作用嘅，好似一个哥哥喺你嘅膊头度拍两下， 嗯， 扫一扫你个背，同你讲冇事嘅 ，it's gonna be OK 咁样嘅一只歌嚟嘅。 嗯， 但系我想问，其实。由痛出发又好，或者成就专辑之后，许廷铿做完呢啲嘢之后，你对于 negative 同埋 positive 呢两方面，你自己有冇一个重新嘅理解噶？ 其实呢一只碟嘅源头系由我阿爸嘅一句嘅，坏事系会变好事嘅，咁呢个一定听过噶啦，我爸阿爸都讲过啦。咁但系咧，佢补多一句嘅 ，which 我觉得冇乜阿爸会讲嘅，就 系、 是、咧好事都有机会变坏事嘅。是看你自己怎样去把握的。是。 哦。 真是至理名言来的。因为我们大家在当经历好的时候其实真的很放肆任性的嘛。 是。 但是当你面对坏事大家当然想变好啦。但是当你面对好事的时候其实很难接受到有些东西有机会变坏。 嗯。 啲人成日说八九十年代的广东乐坛好盛况。 是。 但其实是有没有想过那时候是不寻常地好呢？没人这样讲过的，你有没有发现啊？ 因为大家只系挂住好嘛， 系大家就系觉得那种好是我哋应份得到的，但其实有冇谂过，其实可能我哋而家面对紧嘅环境，先是本身广东歌应该要面对的环境。 嗯， 咁你点样将它变成是一个更加好的环境？其实就不是要眷恋以前有几好咯，而是话俾你知就系 OK， 而家从头打识你过啦。好多好似好负面的字眼，但其实那样嘢好同埋坏系睇你自己取态同埋点样去定义嘅。咁、我希望就算痛呢只歌。个歌名都系负面嘅，但其中一句我自己最中意嘅就系“方知轻舟过万重山”咯。去到最尾，我哋可以睇得好重所有负面嘅字眼，但其实你透翻褪翻后半步，其实真系轻舟过万重山。 嗯，系咁啊，所以大家即系呢张专辑的而且确系由头咁样顺住去听，同埋每一只歌里边又有一个小分嘢咁样。 嗯， 因为今时今日要出一张实体专辑，仲要喺今年咁艰难嘅时候出，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嘅。 系啊， 全靠你嘅眼镜。 系， 多谢你嘅眼镜。 多谢你哋。 今日再次多谢许廷铿上嚟同我哋讲呢张专辑 Negative。 系， 谢谢你。 Thank you。 若沿着旅线攀爬，解药总可抑制它。同学会潜伏了吗？无声，一心中竟复化。来未真的好过来，无从招架。那就疗伤，来诚实面对这旧患。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支撑。记着难挨，还是这一刻高笑。一消退便重生，同时留待着你升华，无损伤可开窍吗？那里擦出疮疤，化做记忆后再抵抗更差。那就疗伤，来诚实面对这旧患。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支撑。复原然后回望这一刻，方知怎么过度难关。直面考试像刀锋刺进入心房，跟自我共对，提炼到进化抗体，痛处会笑紧你。原来藏着了这旧患，好好学习沉痛，再坏那一瞬间，你也会敢去习惯，然后回望每一刻，方知轻舟过万重山，别忘记今晚。 听过这一首来自许廷铿新专辑 Negative 里面的新派台的一首歌，歌名叫做《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9宗是本地个案，其中31宗源头不明，输入个案有11宗。本地个案有21宗涉及歌舞群组，5宗涉及将军澳日出康城地盘，2宗来自筲箕湾方树全日间活动中心，1宗来自新蒲岗百乐护老院。感染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包括一名北角李润田中学的教师，一名驾驶多部的士的早更的士司机，以及一名跨境货车司机的家人。一名确诊者在旺角月满屋日本料理的寿司部工作，9名同事需要检疫。政府正同酒店业界商讨有关与参与指定酒店的计划。据了解，政府考虑为参与的酒店提供50%保证入住率，若果低过50%，可能会作出补贴。酒店就要提供膳食，不准外来探访，入住者不得离开房间。消息话，当局同不同区份、不同等级的酒店联络，已经提供计划详情，希望能够赶及应对圣诞节回港人士的高峰。预计有关计划今个月中前会明朗化。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指定酒店安排已经不能再等，建议政府找到一间就先推出一间。 科大学生周子乐死因言讯第十四日，死因裁判官下昼开庭表示，翻睇未有在庭上播出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像，可能会影响之后专家证人证供，所以宣布即时休庭处理。死因裁判官透露，相关片段是广明院外围的闭路电视片段，家属代表寻日曾经查问负责检查片段的警员，但对方当时指片段影不到停车场。首名接触到周子乐的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医生朝早作工，指对方送院时的情况非常严重，认为伤者堕楼但四肢没有受伤的情况罕见，推断他有机会堕楼前已经不省人事。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听朝早系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事故嘅封路喺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因为有汽车着火，而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嘅全线咧系封闭噶。长青隧道喺机场方向因为有汽车着火，暂时系全线封闭。龙尾喺长青桥，咁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而在青衣北岸公路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住长安村的意外还未清理好，这一段青衣北岸公路的全线亦都是需要封闭，车辆是需要改经淡干山交汇处，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香港船厂。至于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御龙山快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龙尾在马料水交汇处。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咧，较早前近住九龙塘会嘅坏车亦都已经拖走，慢线解封。咁但系而家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咧非常长噶，断断续续一路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狮隧嘅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去狮隧亦都系车多，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近骏发花园。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知唔系俾你哋，系俾我哋嘅。诶 ，live band 透透先啊！好，再嚟，五六七八。 无论九龙定东涌，只要有歌你想送 ，Facebook、IG 搵数动，全城点歌大行动， 大行动。啊，冇噶 ，sorry 啊。 live band 起鼓啊，唔该。 每次听到呢个 jingle 都好缤纷啊，我觉得 好开心啊！全城点歌大行动，今个星期波盛同阿琼，我觉得我哋好出色啊！ 咁都谂到， 唔系啊，系我哋终于点翻俾人类啦！ 哦，系啊， 系啊，中环石狮子大闸蟹之后，阿姨， 阿姨 啊、你好嘛？系啊，阿姨，我哋好挂住你啊！ 阿姨， 系啊， 听唔听到啊？阿姨，系咪？ 你系波盛啊？快啲报下三维数字嚟听下嗰啲。 系啊，我上电台啊！阿姨，听唔听到我把声啊？ 但我想讲咧，呢排对于阿姨嗰个讨论咧，系真系好虚撼嘅。 啱。 首先有一个，我谂都应该系呢排最热门嘅 hashtag 啦，就 系、 是、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系。 做咩笑咧？ 仲有冇人未知道究竟呢句嘢讲紧啲乜嘢咧？可能啲阿姨本身唔知 道，系啊，啲阿姨喺度做咩 嗌我？ 系啊，我跟住咧，同埋仲要话你唔想努力过咩事？同埋忍唔住问乜你人生曾经努力过？ 简单啲讲，就系、是、大家咧都好想不劳而获啊！就喺你好攰嘅时候，就想有一个对象可以照顾你一生一世，而觉得阿姨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对象啦。 系啦、啊，即系有啲阿姨啦，即系虽然系可能年纪上有一段。有一定程度， 是 但系咧，大家知道而家好多阿姨系 keep 到咧，你真系顾唔到佢几多岁。 系啊， 系啊 ，keep 得咁好得嚟，又咁多嘅爱好， 又有资产， 系啦、啊，又识得照顾人、啊， 又有爱心， 系啦、啊，又唔似得啲年轻啲靓妹咁 long 礼，即 系 好。好識得照顧男人嘅嗰啲各種嘅唔同嘅需要啦、尊嚴啦等等，於是乎咧，大家都不禁啊，即係包括我係身為一位女性，我都忍唔住想講一句：阿姨，你喺邊啊？快啲聯絡我啦！我係騷動音樂嘅阿瓊 啊！佢好攰啦，做到佢真係唔想努力啦。 係啊，真係好攰啊！呢幾年。 所以啊，今個禮拜基於呢一句嘅説話，大家都用得好多啦。呢期、我哋就覺得阿姨呢個人物 好值得得到一封信同埋一首歌。系咪？咁今日唔止啦，佢唔止可以得到一封信，佢可以得到两封信啦，即系波盛嗰封同我嗰封啦。 有三首歌啊！ 系啊，仲有即系除咗波盛嗰首歌、我嗰首歌之外，仲等紧啊！咁多位听众朋友，快啲留 comment， 无论 Instagram 定系 Facebook 啦，有啲咩歌想送俾阿姨？ 系唔系真系你屋企阿妈嗰个家姐、姨妈或者细妹阿姨？而我哋讲紧嗰个。唔知边个嚟嘅阿姨喎， 系啊，即系唔知边个，同埋唔好俾我哋嗰张相误导啊！嗰张相系有啲似我，但系我系首先唔系我啦，同埋我未有资格做呢啲阿姨啦。 我第一睇以为系阿华嚟嘅， 边个阿华？ 一个女人有个华字咯，我唔系话你 啊！你个衰人啊！我知道你想讲边个啦， 系啊！ 你曾经食过佢嘅蛋糕，你记唔记得？好啦， 即管听下今个星期我波盛有咩想同阿姨讲啊！ 亲爱的阿姨，你好。近排好多人都提起你啊，大家都话阿姨，我不想努力了，仿佛你已经成为众人的人生目标一样。我够胆讲，你的地位已经同六合彩不相伯仲了。虽然我哋唔知道你系边个，而大家心目中嘅阿姨都可能有出入，但渴望阿姨你嘅嗰种感情嘅投射，好似变成一种信仰咁啊！要准备考试，好大压力。阿姨，我不想努力了，日日有翻工冇放工。阿姨，我不想努力了，同女朋友关系枯燥乏味，似有还无。阿姨，我不想努力了，因为我哋都相信得到阿姨你。就等于得到个世界，你一定可以令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加好噶。而大家讲呢句说话嘅时候，仲突然变得好有童真添。系啊，阿姨，我不想努力了，其实系一句扭计嘅说话嚟噶。我哋唔会命令式咁样讲，阿姨，我不想努力了，亦都唔会哀求住咁样讲，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呢句说话真正嘅语气其实系 阿姨啊，我不想努力了。 Sorry， 讲啱啱嘅演绎，我知道系有少少呕心嘅，希望你唔好见怪啦。但之所以要用呢一种扭计咁样样嘅语气去讲，系因为我哋自细已经系咁噶啦。阿爸阿妈唔俾买嘅玩具，唔俾买嘅零食。我哋就会向例如好似阿姨你呢一种嘅亲戚招手嘅， 我哋与生俱来已经知道点样扭计先至系最有用嘅。当然啦，我都有代入过你嘅角色去谂噶。就算人人都话唔想努力啦，想要阿姨你都好，但要取得阿姨你嘅芳心，其实都要努力先得噶嘛。我唔知你啱啲咩口味啦，但起码要做下 gym 操大只啲，又或者要每晚敷下 mask 保养自己，望落去青靓白净啲，先有机会令到阿姨你睇得上眼噶嘛。要中六合彩啊，都要买先有机会中啦。讲咗咁耐，虽然我都系唔知道你嘅真实身份系啲咩，但系我有一个线索，就系知道你好鍾意跳舞啦。可能呢一样都系可以吸引到你嘅方法之一嘅。所以实不相瞒啦，小弟都识跳舞㗎。头先节目一开始我都有轻轻提过，唔知又啱唔啱你嘅口味呢。如果你对我个样都有兴趣嘅话，可以去我 IG 嗰度睇㗎。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同其他人唔同㗎。我对阿姨你是真心的。我知道就这么说你不信嘛。为表诚意，今天我特地揀了一首歌送给阿姨你。希望你给个机会我，将来可以有机会播住这首歌再跟你疯狂地跳舞。PS, 记得留意歌词，里面写的就是我希望有一天可以跟你做到的事情。Your love,波成上， 七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光，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闯，寂寞寞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仍无限地去闯。时间都千秒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里面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按你直播，比起机锋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去闯，尽力去挡，犯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动，由嘴边追溯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全部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细论也闷得很吸引，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吻，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打开那防护罩半分，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因你透不过气，危害性好 Connie. Hey. Brushing 呢只歌咧，即系我初头听嘅时候旋律吸引到我好劲，但系再细着呢个歌词发现，哇，唔少嘢话林宝写呢份词， 系啊， 你谂下 系阿姨先可以参与嘅活动嚟， 跟你喘不过气，大佬，仲要。好似要隱形咗嘅衫咁咯， 系啊，摘咗你个防护罩啊，仲要你谂下， 劲啊呢首 Dear Jane 啊 ，featuring 有王嘉怡嘅呢一首吸防护罩一吻，嗱，王嘉怡唔系话你啊， 佢系王嘉怡啊， 嘉怡， 王嘉怡，系咯，嘉怡， 佢唔知啊，佢啲台湾听唔到嘅。 你咁样虾人哋真系好咩？但系 DJ 会听到噶嘛？咁样， 但 系呢首歌真系拣得好好啊， 好有嗰种感觉啊。 系啊，同埋我觉得即系阿姨听到呢首歌，佢会有活力啦，即系跳舞啊嘛，系咪？呢个 beat 系可以跳到舞噶啦。同埋我觉得呢个活动都系阿姨感兴趣活动啦，即系唔好话阿姨啊，我都感兴趣啊。当然睇下同边个发生啦，主要系咁 样。好啦，咁我拣咗呢首歌送俾阿姨。咁究竟阿琼又写咗啲咩俾佢？拣咩歌我都有啲期待。 亲爱的阿姨，今次这个上款真的令我有一种是要写信给自己亲戚的感觉。如果你真是我的亲戚就好了，因为现在好像有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男人，都很想跟你有真正的亲戚关系，好像跟你做到亲戚，我哋就可以奋斗少几年，唔使咁辛苦。阿姨，我哋都唔想努力啦。虽然冇人知，不过我知，因为想做到阿姨都唔系咁容易噶。唔单止要知书识礼，出得厅堂，入得厨房，呢 part 唔讲。阿姨一世人都同紧唔同嘅数字搏斗嘅呢一种毅力，就已经无人能及。细细个就开始斗数字，考试分数呢啲都系小儿科。我曾经见过几个小五嘅女同学，其实应该都系未来嘅阿姨嚟噶啦。你知唔知佢哋斗紧咩啊？佢哋斗紧屋企有几多只公仔，啲公仔有几贵，有边啲系乜乜限定，又有边啲系周年特别版等等。之后咧，啲阿姨去到青春期就开始斗有几多男仔追，有几多爱慕者。再大嗰啲三围啊、体重啊呢啲数字之外，有啲少女阿姨就开始斗边个嘅兵比较多。喂，你有咩兵啊？我有火头兵，负责买早餐；交通兵，负责接送；伞兵，负责担遮。唔知真正富贵嘅阿姨，你哋而家斗紧啲咩呢？斗紧边个仔女孝顺又出色，定系斗紧边个 keep 得好啊？定还是斗紧边个嘅舞蹈老师比较专业？而我细细个就已经知道自己一定唔会成为一位好出色嘅阿姨，因为我份人冇兵又冇物，最憎啲数字。所以依家我都好希望可以揾到一位好好嘅阿姨，因为呢几年阿姨啊，我都攰啦。阿姨，我不想努力了。我知道任何人都不应该讲这句说话，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阿姨的，应该叫姐姐啊。虽然我不是一个可以帮人无需要这么辛苦奋斗的女性，不过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任何年龄的人听，上到六十岁的中年男士，下到六岁的杰出幼童，请你们留意，在街道，在任何地方，这个世界是没有阿姨这个称呼的，只有美丽动人青春貌美的姐姐。 不要再走了，就跟我决绝，还可以一句你要跟我谢谢，你说 I love you， 要跟我 long stay， 谁管你身在南配不配，不要再叫了，就跟我姐姐，我只是放空，眼神没有不屑，你说 I love you， 不再留下几岁，爱自我天大你的世界，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叫我姐姐。嗯嗯嗯嗯跳针跳针，不要再叫了，叫声我绝绝，还给你一拳，你还跟我谢谢，你说 I love you， 要跟我 long stay， 谁管女生在南陪不陪？姐姐，不要再叫了，叫声我姐姐，我只是放空，眼神没有不屑。你说 I love you， 不再从小几岁，爱自我天大你的世界，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Serenity 嘅要做更坏的事啊，听日见。